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、茂茂、童音。第二十集，房间里的人是左然、录音师、主美术，还有一个平常举话筒杆的干爷，还有一个美术助理。录音师一看见何修义便打招呼道： 嘿，我亲爱的朋友，快点过来。 何修义听说过录音师莫安早年是从事译制片配音的，可以把译制片配音后期做得炉火纯青，不比原音差上多少。大喊真的有大喊的效果，低语也真的有低语的效果。后来莫安转行录音，发展的还不错，不过开口说话总有一股译制片的味道，也不知是故意为之还是习惯成自然了。 庄生会吗？ 会。 按这个剧组的规矩，出牌的人都要接受对方在他脸上画道。 好，自己是无所谓的，不过何修义有点难以想象左然被人在脸上画道。抽签的结果是左然与傅美术一组，何修义与莫安一组。何修义其实打得并不好，而且左然太会记牌和算牌了，每人打过什么，同伴手里还有什么，对家手里还有什么，似乎一清二楚。轻轻松松毫不费力，没过多一会儿，左然与傅美术便升到了八，而何修义一组仍然停留在三。何修义脸上被左然画了五个道道。左然修长的手指拿起了马克笔，扒开笔帽，微微轻伸，在何修义脸上勾勾抹抹。左然靠得近，动作也轻，浅褐色的眸子十分明亮，认真地盯着何修义的脸，动作优雅的像是握着油画笔，即将在一块画布上描绘缤纷的色彩。何修义看着左然扬起的脖子，喉头咕的一下，没来由地将视线往左右瞥去。至于同样书牌的莫安，则由主美术负责处理。第七次又要输牌时，莫安开始唉声叹气。 天哪，伙计，你怎么能打那张 K 啊？哦，请不要这样，哦，上帝啊。看看这手牌有多烂，就像，我是说，看看这手牌有多烂。嘿，瞧瞧，大伙儿都来瞧瞧，我就知道会是这样。 是左然太强了。从这次起，每次输牌，莫安都仔细地与何修义复盘，一张一张牌的讨论，表情是剧组开会时从来没有过的专注。莫安还说，他的牌魂也是遗传自他妈，他妈打麻将打出了颈椎病，医生喝令他再也不许碰了，他妈便将牌友叫到家里，他妈自己是没有打，但是靠在后面沙发背上看着人打，还给别人支招，已持续了数年。尽管何修义与莫安态度很好，脸上的道道却还是飞速地增加着。到了晚上11点整，左然一组已经升到了 A， 何修义一组却只勉强到了4。虽然何修义觉得赢的唯二两把还是左然有一方水了，被屠了。 收拾收拾回去睡了，先去把脸都洗了。 莫安先走进了房间里的洗手间，而后是主美术、左然，何修义是最后一个从地毯上爬起来并去洗脸的。在冲水前，何修义看了看自己左右脸颊，竟然还行，不丑啊，不像莫安脸上那样乱七八糟一堆笔画呀。 两边虽说都有马克笔画过的痕迹，但都不长。左然很体贴的没有毁了他这张赖以生存的脸。自恋的又看了十几秒，何修义突然觉得不对劲儿。那些笔画看着十分随性，似乎毫无规律可言，可是若是仔细盯着，便能发现全都很像英文字母。不对，不是英文，那是什么？何修义耐心辨认着，并他的手机记录 JETEDESIRE， 连笔连得十分潦草，但还是看得出形状。打牌一共输了十次，正好凑了十个字母。何修义将十个字母放进了搜索引擎，一点，关于他们的搜索结果立即被呈现出来，是句法文，意为我想要你。何修义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，只能听见自己咚咚的心跳声。那个声音那么清晰，仿佛一匹骏马从远方奔腾而来，踏碎了他心头原本井然的宁静，又有点像离弦之箭飞越空旷场地正中靶心时所发出的闷声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何修义记起了那次耳光事件，柳阳亭不想被人抽耳光，于是导演叫自己去替。左然面对自己没法下手，却狠狠地甩了柳阳亭一个耳光。十几天来，何修义一直以为左然是惩奸除恶的大天使，从来没有往其他地方想过。难道？不对，不可能。左然入圈六年，从来没有过负面新闻，坊间传闻都说他并没有过男女朋友，更不要说一夜情或者潜规则之类的了。而且近20天相处下来，何修义很佩服左影帝的人品，并不觉得左影帝是那种随随便便撩人上床的人。至于真心喜欢，更加可以排除了。耳光事件发生那时，他们俩才认识5天，即使现在也还不到20天呢。20天中，两人交流仅限拍戏，几乎没有额外接触。左然也一直非常的冷，没有理由突然爱上了。那个可是禁欲的、洁身自好的、从未有过绯闻的、对感情很认真的左然。就在1周前的剧组聚餐上面，左然还说他们对待感情的态度很无聊。何况何修义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值得被左然爱上的。何修义想起来下午在拍戏时，沈岩有句台词就是我想要你，当时自己表现不好，十分僵硬， NG 了 N 次。此时重提，难道是个善意取笑？左然是在开小玩笑，逗逗自己，加强两人间的联系。听上去挺奇怪的，可是却是最佳答案了。算了，不想了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又没有怎么样，嗨，别自己乱想了。先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家族上，不要无谓担心了。清晨回到棚子里，家族继续拍摄。沈家大屋剧情其实并不算多，第二天拍摄便推进到了沈岩宋智两人情谊最浓的几场。几场当中有个吻戏，左然将何修义压在墙上，胸膛抵着，食指扣着何修义的食指，拉高了按在他身后墙上。2周来第一场吻戏，左然演得十分动情。迷迷糊糊当中，何修义想起了昨天打牌之后自己对着镜子所看见的法文。 不知道为什么，连何修义都记住了。我想要你。 感谢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、茂茂、童音。感谢您的收听。